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2月1号各路名嘴齐聚京城，黄执中、胡建彪、李林、艾丽等奇葩说辩手将携手奉献激情辩论。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温情讲述老北京过年的民俗，四合院邻里情怀。方清平主打爆笑单口，艾宝良、杨多杰、楚音风趣盘点2017大事件。主持人朝东、卫东打造双东组合，畅谈广播情怀。谭派传人谭正言将现场展现跨界京剧时尚大秀。2月12号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还将推出4小时精彩直播，现金红包丰厚，年货送不停。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国家大剧院与意大利乔治索尔蒂学院联合主办的2018索尔蒂中国大师班正在报名，报名工作将一直持续到2月21号，年龄在22岁到28周岁之间，美声演唱类专业的青年艺术家和在校学生都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官方网站了解详情并参与报名。做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名家金曲新春合唱演唱会将于2月19号在北京剧院上演。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将于2月8号到14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近期各大批发市场、大型商圈、物流场站周边交通压力开始上升，昌平丽水桥到天通苑、丰台新发地车流量上升比较明显，特别是新发地周边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5点交通压力突出。本周四2018年春运将启动，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周边交通压力将逐渐上升。根据往年的情况，北京西站和南站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对本市商场和各大电商平台销售的不锈钢电水壶和保温杯进行了抽样检查，经过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80个样品当中有9个内胆材质不合格，大部分内胆采用的是高锰钢，而不是我们俗称的302、304不锈钢。市住建委主任徐建云透露，从317新政到去年年底，北京二手房房价已经下降 13%。 今年市住建委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调控不动摇，持续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定力，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透露，备受关注的天坛医院新院区2017年底已经竣工并启动设备试运行，预计今年6月底实现新院区正式开诊，老院区腾退疏解原址床位950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吧。今天下午是晴天，北转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班的时候呢，这个时段当中是晴天，北转南风2-3级，气温0到-3度。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快乐出击，北京时间下午4: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哎呀，连我们的 logo 都换了哈。 哎，听出来了，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快乐出击，哎呦，特好，哎，真的，我是前来代班的夏明，又来了， 又来了，哎，真是，哎、上一时 隔了一个小时吗？隔了个管儿我就来了， 他们说再隔一小时你还在， 啊，这个是一直坚持的、啊， 谢谢夏明啊，哎呀，今天特别的力捧我们四点有戏， 您客气，您 是新年第一次来， 改名了第一次来， 哎、我还记得咱们去年说那谶语啊， 对， 说那张亮 没戏嘛。谁让这名字就改了呢？ 欢迎向您来到四点有戏。 谢谢张帆 啊，这个四点到底有没有戏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这么一部戏， 哎，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挺有意思的， 挺好的。 哎，今天说的这个戏呢，确实要是从人家这个戏的本身要塑造的那一个队伍来讲，那是大大的有戏 啊，太有戏了， 又太有戏。 这个情节我觉得是跌宕起伏。 哎，各位今天在看我们微信推送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答题时间，是吧？ 嗯。 最近答题答的都疯了吧哈？ 哟，现在互动这么强呢？ 对，关键是他们都在别的平台上答题。 哎呀，特好！ 我就希望你们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来答答题。 就是我们北京交、不是？ 哎， 北京文艺广播，对不对？ 一说这四点有戏啊，这是一新名词哈、啊。2018年新节目，所以都不知道哪个台的了。 对还以为于情于理去别的台了呢、没有， 这个我们原班人马上在这里。 对对对， 你看我们连助阵的这个夏明都还在， 都还在 坚守阵地。 是、 啊，今天我们在推送当中说的这件事情呢，跟答题这个环节呢是息息相关啊，紧密结合。我们今天答这个题、先说这题吧，好吧？ 嗯，好啊。 这个题我们跟大家出了一个这样的题，说开始之前呢，咱们先答个题啊，说在一支排球队伍里，关于四二配备，下面正确的描述是。来，下面出第一个，第一个选项是什么？ 两个二传手， 嗯， 这是四个是吧？四个主攻手， 攻手，嗯，哎、好，这是第一个选项。 对，第二个呢是四个二传手， 嗯， 那这球怎么打？两个主攻手， 两个攻手， 对不对？ 嗯， 第三个是两个主传手， 嗯， 啊，两个副传手， 嗯， 两个攻手， 十秒钟时间啊。 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啊， 你觉得 全是传球的？你以为是打篮球呢？ 哎，夏明确实一听就是这个，不敢说是专业人士啊， 至少看过， 了解， 看过。 一开始我这个人啊、我是了解和不了解呢，我都容易懵。 哎哦， 啊，只要他说十秒钟时间，我一下就疯了。 哦，就不知道选哪个， 就不知道选哪个了。刚才这个题呢，其实我问了一下我们旁边同事，哎，还会专门问了一个曾经在他们大学校排球队当过。替不是小白球，是他们系排球队当过替补的一位同事。 哦，是吗？我也是，我在我们系也是排球队的。 哇， 我是女排的那个 替补， 端水的，确实男，我是男排的、那个二传手。 厉害。 当时因为音乐系嘛，没有什么男的， 天哪， 我就上去凑个数，但我传球还行。 失敬，哎呀， 还行。 我对这个排球运动一直是就是特别崇拜，特别神秘的那种。 哦，是吗？是吗？ 因为我这不太会。 哦 啊。他们说身高倒差不多 哦， 但是呢，这个就技术太差 哦， 一直没要我， 可能还是身高的问题。 后来我就打那个玻璃弹球去了。 哎呀，也行，也算球类运动啊。 刚才说的这道题，各位有没有答案了啊？在排球队伍里，关于四二配备，正确的描述是 A 两个二传手，四个攻手 ；B 四个二传手，两个攻手 ；C 两个主传手，两个副传手，两个攻手。 嗯， 刚才夏明其实已经把题基本答案都已经出来了。 就是我觉得不能有那么多传手，是吧？ 哎，哎我们先把这个题放一放啊。今天说的就是排球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关注的不是说最近正在进行的中超女排， 嗯， 啊，中超女排也是如火如荼啊。 嗯， 好像北京是输给八一了。 哦， 啊，上一场。那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件事情呢，虽然跟现在的比赛无关，但是跟大家记忆当中那些比赛那都是特别的相关。 反正一说起女排，大家的心情都挺激动的。 是，原来最早我跟夏明小的时候，我们都说什么精神来着？ 女排精神。 女排精神， 嗯， 这不得了。一说女排精神，那就必须鼓舞大家往前进。 是的，而且咱们的教练。郎平铁榔头嘛， 对 对, 对 吧？ 对， 跟这也有关系。 这个有一个时代吧， 嗯、 咱们整个我觉得都能叫女排时代了。 反正我觉得我们可能好像没太赶上那个时代啊。 就那个打排球的时候，已经那个时代过去了， 过去了，过去了。但是我们打排球的后期，到16年夺冠的时候，我们又一次见证了 哦， 整个女排的辉煌 的奥运的。 哦，真的，当时是以黑马的这个身份进去的。 对。 但其实你分析一下之前的比赛，他夺冠是有这个可能的。 没错， 因为之前拿了很多冠军，分站赛的冠军、世界杯的冠军全都拿了。 对。 到那个时候，好像感觉我们跟他们比稍微弱点似的，但其实还是实力在那摆着。 没错 吧， 嗯，那今天咱们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哎，有一部电影叫《拍女排》了， 哎、好听，拍女排，拍得过吗？这个啊， 而且谁啊？ 啊， 陈可辛， 哦，陈导要然后拍电影， 电影、 哦、 啊，他要拍一部电影，把女排装进去， 哦，歌舞剧， 歌啊， 不一 是如果爱吗？这是上个周五啊，这个消息传的比较厉害，比较迅速，哦、说是这个。嗯，在那个什么，在国家体育总局开了一个这个座谈会， 嗯， 这座谈会上就正式发布说中国女排这个电影是确定下来了， 嗯， 下半年就要拍，然后作为2019年的国庆的献礼啊，要跟大家见面， 嗯， 中国女排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这四个字， 嗯， 中国女排，好像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名字的电影啊， 没有， 没有听过中国足球啊，一电影，挺气人的， 不好拍， 不好拍，嗯，还是中国女排好拍啊，这中国女排陈可辛执导，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女排电影呢。其实就是跟刚才下面说的那个原因是一样的，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夺冠之后啊， 嗯， 就好多这样的呼声，说我们欠女排一个电影， 哦， 现在拿什么衡量？拿电影衡量，你厉不厉害？ 哦，明白了， 就是，拍没拍成电影？ 明白了，就是这个算是一个升级的打 call， 哎，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哦， 这打电话打厉害 啊，这也厉害厉害。 然后呢？很多人到去年今年一直还在这么呼吁，就是说能不能我们体育电影嘛，你看现在这么热， 嗯， 摔跤吧爸爸摔那么厉害， 哎， 啊，这摔出那么多个亿来， 哎， 你看咱们的体育项目有这么强的，为什么就没有拍一个电影呢？最早说过李娜， 哎，对 对吧， 李娜传要拍吗？ 后来不是陈可辛导演说他要拍吗？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最新的一消息， 嗯， 可是哎，这个消息没出来吧，旁边这女排这出来了， 嗯， 而且也是她来接棒， 这会不会是跟前段时间因为刚刚出的那个消息嘛，就是奥斯卡要颁奖， 嗯， 然后其中的以科比为主角的， 哦， 就是， 哦，科比有一片子， 对对对，我们的篮球还是我爱的篮球，嗯，类似于这样的片子入围了那个奥斯卡的最佳短片嘛， 对对， 是不是也是根据这个消息来的，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动静啊，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啊他得到那个火候上， 哎哎， 就是没有别的事情促进的话，他不一定，他不想往前走， 是是，也是 ， 而且18年确实是个体育大年， 哎 哎， 对， 因为很多的赛事，包括什么这个冬奥会， 冬奥会， 对，然后世界杯啊， 对， 还有这个亚运会啊，全都在18年进行，所以这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点吧， 时间点在这儿啊， 哎嗯， 这个中国女排要拍了啊，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这首先引起第一波讨论是什么吗？ 什么呀？ 演员找谁来？哎 哎哎，是不好找哈， 不得了， 这么漂亮的大长腿不好找啊！ 哎，一说这个漂亮的大长腿，或者说我们这个英姿飒爽的中国女排的这些排球形象呢， 啊啊， 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我觉得啊，从我那个时代开始吧， 嗯， 我知道还有比我更资深一点的朋友， 嗯， 从您那年代开始，看到我们中国女排的那么多的排球女将的时候，你记忆最深刻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你刚才说郎平其实就是咱们的曾经的队员，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铁榔头， 对， 那其实后来有那么多层出不穷的女排， 对对对对对， 你别说身材确实都很 漂亮，然后 说句实话，郎平指导，郎指导可能我们不是特别熟悉， 嗯， 因为我们熟悉郎指导就是他已经当教练了、 嗯， 所以他打球我们没有目睹过，亲眼目睹过他的打球的风采， 嗯， 我那个时候就我那个年代啊， 嗯， 看女排我最喜欢的是冯坤，因为当时啊， 哦， 当时女孩都还挺有女孩样的， 嗯， 就是人家都还梳个辫子， 嗯， 冯坤剪的短发， 就是在人家马尾的时候， 哎，倍儿帅。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到北京，去逛那个秀水，当时秀水还没有那个楼，秀水还都是那个小 巷子， 哎，小巷子的时候，冯坤和他的其中的一个队员俩人在那逛， 哇， 我还听见他说，哎，你去哪儿下？哎呦，下周我去哪儿哪儿哪儿训练去，就是。亲眼见那人比在电视上看着还帅，真帅啊！那就是那种帅气， 女孩这种的感觉就是你说就是在女性那个美当中，她多了一种赛场上的霸气， 是是是， 这种东西特别好。 是 你刚才说的冯坤是吧？ 嗯， 我那个年代看谁，赵蕊蕊， 哦， 多漂亮 啊！是是是是是是， 那真的是一枝花， 是 啊 是。 所以我们问问大家吧，您这么多年了看女排啊，也不白看是吧？ 嗯， 这么多年了，你最喜欢的是哪个队员？ 女排队员，您喜欢的是谁？ 对， 如果要是这电影翻拍的话，您觉得谁演他合适呢？是不是？ 你这选角这工作开展的好， 哎， 最近他们讨论最厉害的就是谁演狼指导啊，谁演狼教练啊？ 哎呀， 郎平教练这个谁来演呢？ 自己演行吗？ 有人推荐说，其实女排的队员们他们自己来参演这个片子是最好的选择， 挺好的呀。 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条件了，大长腿，这么大个儿。然后呢，还得有一些排球的基础的这种经验，然后这些人还不能是你特别熟悉的面孔，你知道吗？ 哎，还是是。 如果是一个特别熟悉演员，你就会出戏。 而且这个体育电影嘛，你还是有点专业性吧，对不对？ 你起码你了解， 哎，对对对， 接触过， 起码就看你的那个传球啊，或者是主攻也好， 跟我一样都玩弹球的，这个没法弄， 没错，一上就容易出戏啊。 对，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说，推荐演郎平的是大家呼声比较高的是哪位演员啊？网友们啊，就是瞎选嘛哈，他们说，哎。那个谁不错啊，秋菊不错啊， 哦，巩俐老师， 巩俐老师不错、啊、 哦， 他们说巩俐老师演，哦，后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就蒙住了，你说巩俐老师怎么能演这郎平呢？我刚才这么瞎想了，就说你别说哪一点那个气质上好像有接近的地方， 有点那种英姿飒爽的劲儿，我觉得还可以。 巩俐老师有那硬朗的， 哎，有， 对吧？ 有。哎，就最你这些选女角是一方面啊， 对， 你选哪位男星跟他们配也是一方面 啊。 基本上现在所有的站人家旁边，是不是都稍微差点吧？都差个半头，一般的男星估计都不敢接， 真是， 对不对？ 要不你试试？ 我不行。 你也曾经是那你们那个叫什么来着？戏还是笑？ 戏 啊，戏排球队的。 对对对，端茶倒水的， 可以啊。至少你了解规则嘛，是吧？回到刚才那题啊，那题到底这个准确答案是什么？标准答案是什么？我们说的排球队伍里关于四二配备，正确的描述是 ：A. 两个二传手，四个攻手 ；B. 四个二传手，两个攻手 ；C. 两个主传手，两个副传手，两个攻手。这样吧，我特别好心啊，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帮大家去掉一个错误答案，就是 C。C 是不可能的。什么叫主传手？什么叫副传手？你听过二传？ 没这么说的啊， 有主攻手。 对对对，有主攻。 那我就请专业的夏明儿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其实就非常简单， 对 吧？ 对，我觉得是第一个。 对 对，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两个二传手， 二传手，四个攻手， 这叫四二。 我觉得就反正我因为篮球看得多一点啊，这个排球呢，关于他的阵容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两个传手四个攻手呢，可能他的进攻性更强一些，再换上一个自由人，可能他就兼顾一些防守了。 对对对，这个其实还有别的配备的阵容，比如33五一反正就六人嘛这个我们就先放在一边了啊，因为我们特别不专业，我们来说专业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 刚才说了要拍这样的女排题材的影视作品，有过吗？你印象当中有过吗？有过女排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吗？一定有， 一定有， 一定有， 一定有，我都听说过。但 狡猾狡猾的， 但仅限于听说过，真的，但我们没赶上，没赶上。 对，要说你赶上第一波的话，那你得就早生那么多年。 那我得多早就懂事了，是不是？ 哎，刚出生也不行， 也不行。是啊，是啊，是。 因为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如果跟大家一块来回忆的话，我们当时今天这个啊，大哥大姐啊，弟弟妹妹们都不分年龄了，我们共同来回忆一下那个记忆库当中，就是大家集合在一块儿。最早啊，我觉得应该是提到1969年日本那一部电视剧，叫《排球女将》。 排球女将， 这肯定咱们的都是听过的， 听说过 啊， 听说过。 对，我跟你差不多嘛， 对， 听说过， 咱俩差不多， 听说过没见过是吧？ 哎，确实没见过。 排球女将这个事儿呢，对于更多的那个年代，就是大概是在中国应该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吧，我这么想，80年代初，然后大家呢一般应该是在起码7、8岁以上，对吧？然后呢上初中那个阶段，可能对印象更加的深刻一些。 那个排球女将怎么个深刻法？我刚才刚刚在那儿这个输素材的时候，我把素材给大家要听吗？要往区里边弄，然后我旁边的那个我这老大哥马上就说啊，排球女将， 哎呦，两眼都是泪， 晴空霹雳， 嚯， 都能说出名词来， 哎呦， 你听这个音乐是不是能勾起那个年代的回忆？这是排球女将那个片头啊，这首歌被誉为是最能代表八十年代，实际上是人家六十年代作品 哦。 怎么样，下面回忆被勾起来了吗？ 嗯，越来越 一点都没有是吧？其实刚才我看下面那状态，哎，还摇头晃脑的。我 歌挺好听啊， 是吧？ 但是真没听过哎。 这有一种那个年代的风， 也肯定有，肯定有。 这个、 音乐风格是那个年代的。 对对对，日本那个电视剧老是这样啊，带来一首一首的歌。后来的你看，八十年代初咱们还看过《血疑》，什么《阿信》，这些可能你都太小啊，因为没有接触到 啊。 但是确实歌你都还应该知道。 对对对对对。 啊，大西湾，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追捕， 对对对对，就所以这个日本音乐对流行音乐影响还挺大的哈。 啊，当然， 刚才听的这是那个小鹿纯子啊，就是在《排球女将》当中那个歌，被誉为是最能代表当时中国人八十年代的那种风格的，其实是日本1969年作品。那刚才我说到夏明说他不熟悉这里边的人，你。除了我刚才提到小鹿纯子四个字，你还可能听说过？ 我听过， 也是听别人讲的。 太空翼， 是是是， 那是另一个叫足球小子， 好吗？ 是叫足球小子吗？ 哎呀，我的天哪！你一会儿会说到灌篮高手吗？ 哎，那个手， 那个 手啊， 那我们不说那个。 哎，好， 那个里面的人你一个都不熟的话，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哎， 我用人家剧里面的声音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谁？ 好， 就是小鹿纯子他的队友们都有谁？看看朋友们那个时候是不是你也喜欢其中的一位小妹妹？ 我来介绍一下，小鹿纯子同学从今天起就是我校排球队的成员了。 我是队长，叫藤田洋子。你好，石崎杏子，白富士队的重炮手。你要和我竞争，那就比个高低吧。 大山阿雅子，叫我阿雅好了。水木良子总务，我是铃木美智子，简称美智。如果你要找人聊天的话，那就找我好了。根木梨花，我叫内藤惠美，请多关照。 她叫泪包爱哭， 讨厌。 我是野田花子，外号小胖，我正在努力奋斗，争取当个主播手。嘿嘿， 我叫小川富，我是新井千惠子候补队员。 还有我。教练素水大介，只依靠个人技术不能取得稳定的战斗力，只有很好的互相配合才能发挥个人的特长。好了，练球吧。 是。 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音乐一起来就是《排球女将》。刚才你听到里面有一个人的那个昵称跟你挺像的吗？听到了没有？ 小胖， 小胖。 哎， 不过那是个女将 啊。那对，人家说我正在努力进入到主力阵容。 哎， 是不是？ 挺像。 嗯。 刚才跟夏明一块跟大家分享的，这是《排球女将》里面那个自我介绍那段啊。 嗯， 因为小鹿纯子一到刚到那个白富士那个队嘛，然后跟他介绍他们的队友都是谁谁谁谁谁，听起来还是挺懵的，是吧？那这样我再说几个名词，帮大家回忆一下。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那个，哎，有一个叫晴空霹雳，是吧？ 嗯， 晴空霹雳，你知道这个对《排球女将》现在大家的看法就是那是一部神话剧。 嗯， 因为他所有的那个动作都是特技。 就跟灌篮高手有点像，是吧？ 但是灌篮高手一直没有过真人版，对不对？ 有类似的吧， 到今天没有那样的， 没有 直接叫灌篮高手电视剧 啊。 但是你看当年的排球女将其实也是一个漫画的改编嘛， 嗯， 然后他改了以后真人版在他们60年代末才不到70年代的时候就拍了一真人版，然后那些扣球啊扣卡什么、全这种特技来完成， 嗯， 他名字起的都是那个神话传说里边，我刚才怎么说叫武侠在日本、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什么叫晴空霹雳吗？给你也听一段啊。晴空霹雳， 一句话唤醒了白富士队的潜力，队员们个个生龙活虎，每个球打起来得心应手，第二局反败为胜，第三局也一路领先，现在只差一分白富士队就赢了。 听你是听不出来那个感觉的，就是他那个画面啊，跳起来之后基本上就是腾空转体多少多少度啊，对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听这个都多有年代感， 当时是你配的吧？ 一样，现在是我配的。 刚才唤起了不少人的回忆了啊， 哎， 意思就是说晴空霹雳啊，晴空霹雳是美好的回忆， 嗯， 当中晴空霹雳还有什么什么有一个火星什么来着忘了，然后晴空霹雳演化出来在小鹿纯子身上它不只是这一个本领哦， 嗯， 像杀手锏一般如果你只有一招的话很容易就被破掉了， 嗯， 那后来又演化出来另外一个版本，下面继续给你听，你要知道一下练成的这个球这招啊，这个必杀技到底叫什么，我也考考大家，因为这一段当中还没有出现它的名字， 像晴空霹雳那样， 最后这一下像不像日本所有的片子都是这样的吧？对，最后来一下那个漫画的那个镜头，就到那儿了。到最后也没告诉你是什么招数是吧？ 对啊， 这个名字没有告诉你。 对， 接下来这个片段给你揭晓一下。其实这个比那个晴空霹雳还厉害，就是到最后 叫什么拦住霹雳， 有双重晴空霹雳 哦， 但是没有拦住晴空霹雳，你知道吗？来，我们听一下这一招到底叫什么，看你猜对了没有。 纯子也一样，他满怀希望，坚韧不拔，向着那光辉的明天飞跑。 哎，到最后好像没有听到名字，其实一开始就喊出来四个字了。 对， 叫做 叫那个 幻影旋风。对，幻影旋风，这个更厉害，更神了。 哦， 基本上跳起来，我看好长时间都掉不下来。人 哦 啊，轻功。咱们也有啊， 有啊，少林足球吗？ 凌波微步啊，对，少林足球里面也都是这样。 对啊，全都那样的 啊。现在一想，少林足球其实受了很大影响， 对， 是吧？ 但是回到咱们的中国女排哈，可能不会往这方面拍吧？ 你说的有道理， 哎 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日本他那种范儿就是那样的， 嗯， 因为他漫画的东西都影响特别大， 漫画改编的嘛。对， 你看他就是普通的那个日常的电视剧， 嗯， 有的时候也是那种漫画风格的说话方式， 嗯， 是吧？他那种就是比较夸张的表情。 嗯， 后来你看咱们有一阵儿学那个，去年我跟你聊过吧，《深夜食堂》的时候， 嗯， 咱们如果是那样的表情、那样说话的时候，你觉得特怪， 嗯，不接地气儿，啊。 您是日本华侨吧？您说这种感觉。聊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回顾排球题材的影视作品，刚才提到了好几部，只是听到了日本的这一版，咱们自己的也还有很多，一会儿见。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机场高速四元桥和五元桥出京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到它的影响，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是车行缓慢的，大家不要着急。然后东四环的四惠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白家楼桥以北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受它的影响呢，后车拥堵排队。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判。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33分，欢迎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各位好，我是代班的夏明， 欢迎夏明啊！刚才跟夏明一起回忆咱们俩这小的时候哈，那个没有看过的那些， 大家都看过， 大家都看过。刚才真有朋友还给了定义是吧？胡歌的旁观者就说了，排球女将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部体育题材的电视剧。确实那个时候比较早， 也是81年、82年嘛。 对，然后那个他还说，去年好像传出来过，我们刚才提到陈可辛导演要拍那李娜，现在要拍中国女排，他说陈导这这个抓住体育题材了啊， 而且不光是这个女排啊，包括李娜呀，我看他们那个就是咱们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作协共同办了一个座谈会， 他们有一个合作， 对，派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家，组成了一个创作团队，以什么呢？中国女排，中国乒乓球队，还有姚明， 还有全民健身啊、跆拳道队啊、冰雪啊等等等等，包括我估计像跳水队啊，这些就是取得过非常重要的成绩的，包括现在还都是世界劲旅的这些咱们的中国的体育的人士，知名人士，可能以他们为背景创作一些东西， 就是文学的、文艺的这种作品都得出， 就是文体不分家嘛。 对对对。然后文字的部分，我看这个可能已经从去年开始已经在这样做了哈。 嗯。 但是影视的部分好像现在新上马的还不太多， 不是很多。 对，因为影视这个事儿它复杂，它麻烦啊，你不像写一个过去。我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有报告文学。我今天在推送里面给大家提示了一下，您还记得当年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吗？ 嗯， 其实这篇报告文学，如果说你没有通读过，但是其中的段落一定大家在某些时候应该遇到过。 嗯、 其实咱们的课本里面，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当时的课本，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就有过，就《中国姑娘》这些东西的节选。 哦， 他写的什么？写的就是排球女将， 哦、 写的就是中国当年的女排。 嗯。 因为那个时候女排特别强嘛， 是的， 这个精神其实在改革开放那个年代当中是引领大家的一种， 是的是的是的。虽然我们刚刚听到的看到的这个是排球女将、啊、 是 说的是日本的、 嗯嗯、 但是那个恰恰是她引进来的时候是我们中国拿五连冠的开始，就是81年拿的第一冠嘛，然后82、 嗯、 然后83隔了一个84、嗯、85、86、 嗯、 连着拿了五个冠军、 嗯、 包括什么世界杯世锦赛啊到奥运会 对, 对， 全部拿了，就是这是第一个国家队的队伍能够把所有的这个冠军全部拿到 国际奖项， 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女排正飞黄腾达的时候，而且她是干掉了日本女排 刚好 拿了冠军，对啊， 就是不管是从你看到的作品里面还是现实世界当中， 对对， 体育赛场上都是把日本打败了， 对， 那时候然后拿到冠军，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排球或者说女排真正是特别火热的时候、 嗯、 所以也可能是成就了这部电视剧吧、 嗯、对， 嗯， 刚才那个问题还是有效啊 啊， 不是那个关于那个442配备了 啊，那个已经过去了，下面已经给了正确答案了、 啊、 我们说的是您最喜欢的一位排球女将究竟是谁、 啊、 当然你可以说是这个影视作品里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日本的排球女将，你说我最喜欢小鹿纯子、 嗯、 那没问题啊，你确实那个年代你比我们看得早， 嗯， 我们没办法，你也可以说在现实体育比赛当中， 是的， 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排球女将层出不穷， 是的，而且偶像人物也是层出不穷， 对，他刚才说冯坤了是吧， 对，冯坤包括现在的朱婷、 啊、对， 还有那个长得也是惠若琪， 嗯， 长得特别漂亮，嗯、白白净净，哇、嗯哦啊， 怎么没想起来 啊？这多好看呀、啊！而且也算是咱们的领军人物， 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您最喜欢哪一位？在今天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看到你的这样一个名字， 是是是是。 刚才还有人提到说，咱们国家这个盛伟说了，咱们国家排球题材的电影最有名的，那当然得说是《沙鸥》了。 哦。 沙鸥这个名字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论是我们是从古典文学作品里还是从现代的这个影视题材里面，这都是不可以忘记的两个字。 是的， 沙鸥这部作品啊，我们也没看过是吧？哎呀，我现在没有底气啊， 你们生的太晚 了，给我一点底气， 生的太晚了、 嗯嗯、但是沙鸥一提起来呢，它确实是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啊、 嗯、 很多人一说这个体育题材的电影作品，或者我们直接就讲女排这个排球题材啊、 嗯、 这样的作品，沙鸥是不可以越过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是的， 说到沙鸥这段音乐，如果不能唤起你的回忆的话没关系，接下来咱们将听到其中的一段词，这个年代感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今天你再看拍中国女排这样的题材，刚才我们说陈可辛要拍中国女排的电影是吧、 嗯、 他一定不会像当时这样做、 嗯、 那当时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是的， 你听听这一段， 在我瘫痪之前 半年一年也许还会更长些，那又怎么样呢， 半年三个月就够了，让我赛完这场球， 难道你要用你的后半生去换一场比赛吗？ 我要用我的一生去赢这场比赛。 胡闹，纯粹是胡闹，我真不理解。 韩大夫，你来运动队多久了？ 三个月。 三年以后你就会理解了，我等这场比赛等了十几年了。 是不 特古老的声音，你还能听到童自荣老师的声音呢，配那男的 啊、嗯，是吗？那是 对对对、哦。其实当时很多电影都是用这个上一场来配音嘛， 哦、 演员不见得是他们了、嗯，但是都是用这个上一场的声音，你是比较熟。 嗯， 沙鸥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当时其实还是在咱们夺冠之前， 嗯，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当中有一个队员，刚才你听到他问我，夺冠之前我还有多长时间？ 就是沙鸥这个人， 对我生命还有多长时间、嗯？然后后来他就是。努力地克服了自己患病的这么一种状态、 嗯、 然后继续比赛后来呢在最后的部分呢其实领奖的人当然不是他了、 嗯、 他是坐在观众席里、 嗯、 来看着中国女排第一次登上了世界舞台的那个最顶端、 哦、 然后那一段也特别特别感人这样的时间不多咱们先就听听那个沙鸥的最后那一段啊这是来自电影沙鸥最后 你听这个声音特熟了 领奖台场上观众掌声雷动挥舞起鲜花 这用的应该是实况 宋老师 对对对对、嗯、这完全是用的现场的一个比赛的那个氛围 在洲际的大型国际比赛当中带上日本队获得了冠军的称号从此中国女排冲出了亚洲为今后走向奥运会走向世界打开了通路奖杯这不仅是球赛胜利的标志也是祖国荣誉的象征可敬的运动健儿们你们为祖国认名气为民族增光彩人民感谢你们祖国感谢你们 然后在这篇欢呼声当中在鲜花和掌声的海洋里面、哦、这个沙鸥本人呢他就是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了 是 他在回顾自己做这些决定自己命运的转折然后他就有下面的一段感悟 嗯， 这个我就说今天我们可能不会这样拍但是你一定会记住就是他当中这个精神特别是体育赛场其实说到最简单就是拼搏就是不向命运低头、 嗯、 这种精神你永远得有要不然就不会有冠军诞生 是是 不会有这样的竞技场 是的 听他的最后这段台词其实也还是挺有那个时代感那个意思的 多美的奖杯啊不过它一定很沉很沉因为那上面凝聚了我们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不一切艰难困苦都算不了什么只有这胜利的欢乐将在我心中永存朋友们常说当运动员太苦了他们再也不让自己的儿女去打球了可我不假如人真能转世假如我还能再重头生活一次那么我还要当运动员我还要打球我还要争当世界冠军 是1981年的电影《沙鸥》很老的电影了其实在这之前今天推送里面还有写到的其实我都不太熟悉啊、 嗯、 因为在之前80年还有排球之花 嗯 我就肯定是没有看过了然后在这之前我们刚才说的80年代那个中国姑娘还改编成过电视剧、 嗯、 应该是倪萍和濮存昕老师演的 哦 这个我也后来没有接触到过但是这一定是就是记载下来的 嗯 可能大家还能找到这样的影视作品看、 嗯、 可能也比较早了但是要说到这个比较近的排球的影视 嗯 可能我估计跟我一样没想起来的人占大多数啊因为在08年的时候有一部 也叫排球女将 排球女将 哎 我跟你说排球女将这四个字现在用了多少遍了日本他们自己在这个05年的时候也拍过一版新排球女将 嗯 你看那画面啊，哇，那就是现代的、时尚的， 哦、 就是那种跟时装剧似的了。 嗯，有特效了， 就不知道那特效是怎么完成了，就不用夏明配音了。 哎，对， 对 终于不用我配音了。嗯、 中国在咱们国家在2008年的时候有过一版，有一版呢是我刚才记得应该是王珞丹他们演的吧？ 对，就是里边有王珞丹， 嗯， 王珞丹演的丽雪，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模特 是 于娜， 于娜对，于娜呀、啊。 说实话，别的戏我倒没有觉得那么的就是突出。 哎， 这个戏里面，因为你要演的这个人物啊，这个形象特别丰满。 对，尤其他的身形和他的眼神还能透露出来，就是他还真是运动员干过。 你知道王珞丹，我不知道多高啊，不便的说这个事情 啊。他站在于娜旁边的时候，你觉得于娜肯定是运动员，因为于娜原来是模特出身，我记得。 对， 对吧？ 对。 这样我们稍微把这个声音的记忆 听这一段 打开一下啊，我们听一听这个排球女将当中的一段，看是不是有人看过，因为我确实是想不起来，我刚才在找的时候才找到这一段。我们听一下他在这应该是一开头吧，这个你听咱们这个电视剧的这个音乐的这种感觉，它跟刚才我们说排球女将就日版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 这有史诗化的那种东西在里头。 对对对 啊， 这有点像军师联盟了 啊、哦，好嘛！哎呀，这今天联系的比较多啊。刚才这个盛伟还说，中国女排唯一的获得五连冠的队员，他印象当中是不是乌丹啊，还是梁艳？他忘了。 嗯， 有朋友帮他能辨别一下吗？就是唯一在五连冠当中， 就全部都是 全都在的 里边的队员、啊。 对，是乌丹还是梁艳？这样啊，我们听到这段音乐部分段落之后，就是在这个应该 你确定不是 MV 吗？ 不是 哦， 啊，明白了，在这里， 姑娘们，你们经过了63天的封闭式训练，打完了9场热身赛，现在该正式上场。24年前，我们得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排奥运冠军。4年前。我们再次得到这一荣誉，现在你们又一次站到了这个光荣的起跑线上，你们生命中最荣耀的时刻来到了。从30分钟后的比赛到领奖台上的最高荣誉，我们还要打下8场比赛，越过这8层台阶就是最后的胜利。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出发。 这个片子特别有那个当代的，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的那种时代感，因为它的背景用的是2008奥运的那个背景 啊、 就是咱们那个人文奥运，你老能看见那个图在后头。 嗯， 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叙述的这件事情，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也是他们要走入那个赛场，应该就是奥运的赛场。然后他就回忆说什么24年前， 嗯， 中国女排第一次登上领奖台， 嗯嗯， 然后这个他的教练就带着大家要再次啊奔赴这个沙场， 嗯， 来赢取荣誉。刚才有朋友已经在回答了，小灰灰和糊涂旁观者特别快的都告诉我们 梁艳， 应该是梁艳。 哦， 哎呀，这个名字确实啊，你今天要回想起当时女排五连冠的那个队伍，很难想起来当中每一个人的名字了，但是如果一旦念出来，你马上就会反应过来。 嗯， 我们看看当中的张荣芳，这是主教练了吧、 嗯、 啊，杨晓军、侯玉珠、郑美珠、梁艳、乌丹、江英，杨希兰、殷勤、李延军、苏慧娟，那个时代的那些朋友们应该对这些名字那都是如雷贯耳 了， 是 吧？ 啊， 是的是的， 五连冠确实是太厉害了。 是的是的、嗯、 所以为什么这回有这个我们看到国家体育总局以及郑可欣导演这次的这个合作，要在明年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叫中国女排的电影， 嗯， 这应该也是一个对女排的致敬吧。 嗯， 在16年拿了里约的奥运会的冠军之后，很多人觉得啊，这个日子又回来了。 嗯， 真的就是重新站上领奖台，这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 嗯、 对吧。 嗯， 所以刚才那个下面还跟我说，应该就是在大家没有想到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大家没有那么胜券在握的情况下， 对对对， 拿到这个冠军特别不容易。 对对，那是因为之前啊，因为拿到这个冠军，就是奥运会冠军，是12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一个奥运会冠军、 嗯、 但其实在那2年你一直关注中国女排的，你就知道 嗯， 她其实在15年的时候就已经拿到冠军了，就是世锦赛的冠军。 嗯 拿到冠军之后呢，当时中国女排已经属于一流队伍了，但是可能我们的中国的朋友们啊，爱好体育的朋友们可能没有太关注， 对， 就觉得可能是能争一争，尤其是在小组赛的时候，中国女排表现并不好，一开始就输了， 嗯， 而且就但是我是从头到尾， 你是现在看的每场 就每场全部看、哦，就是他是越打越好，越打越好，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当时对阵是东道主，很多人都说肯定完了， 嗯， 你打东道主怎么打？但是我就。当时在看中国女排的整个的那个队伍，我想肯定能赢、嗯、因为这个她的 势是慢慢往上走的，而东道主的他的水平在那边吧，说句实话跟中国队有一拼，但是那个劲头好像稍微差了一点， 不一定， 但是到了冠军赛的时候我其实心里也是打鼓的， 明白， 因为对阵的那个队伍太强了， 真粉丝都是这样，其实你感性理性是交织的， 是的， 特别希望， 特别希望他能够夺冠，但是其实对的那个，因为塞维利亚嘛，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确实是打鼓，因为当时塞维利亚太强了，因为之前的所有的冠军全部是塞维利亚拿的， 塞尔维亚 吧，塞尔维亚应该是，反正是塞什么的那个国家，就是他之前的几个冠军全部是他们拿的，而且在之前他甚至没有派出主力阵容就已经拿了冠军了。 我现在基本知道为什么会赢了，因为你那个时候就预见到啊，这个陈可辛导演将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女排》。 哎呦我的天哪！ 2018年要拍，2019年要上、哎，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 好吧， 跟过去说再见，说女排要拍成电影，那一定得去看啊。篮球、足球，啊，都那样了，还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女排这么牛了，才拍电影，太晚了，太晚了啊！然后这个他还说，刚才下面提到那个大空翼是吧？ 哦，大空翼、啊， 空翼 不是太空翼、啊， 大空翼啊、 嗯！哦，抱歉啊。 MXH 说，一说真人特技，回忆小时候看一个日本题材游泳题材电视剧啊，也是满满真人特技，给特技起个名字，一念就放大招，就跟刚才似的，晴空霹雳一定要念出来。那个不念出来，这招好像就出不来。他说不过年头太远了，不知道名字了。唱的再大声点说，感觉你们刚才放那排球女将的时候，像在听《西游记》呢。你有这个感觉吗？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是有点像啊。 然后贵色说听到有年代感的那念白，鸡皮疙瘩都掉一地。有的是 真 的、 哎、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魅力，所以如果能够把这种魅力呢非常恰当非常好的通过一个优秀的导演搬上银幕，我觉得是会鼓舞所有人的。 对，刚才还有人在说那些女排自己喜欢的女将的名字啊，郎平这是首当其冲的、 是 我看无数人可能选择都是这样，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到的名字真的我都不已经没有印象了、因为几代女排的队员了，我还是喜欢赵瑞瑞。好，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夏明啊，有你这个排球男排 哎呀 名将啊， 谢谢张帆 主任啊，我是张帆 啊，我是夏明 啊，接下来还是夏明 啊，接下来吃喝玩乐大搜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就是真的啊，给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也是多一次机会，同时呢也是给你们证明了，对不对？ 明白啊，确实是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那这样吧咱们再紧急加推一档活动好吧，今天我们还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那么目前的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上次是出厂价嘛1499买一箱，然后加一块钱多得一箱，那这次呢咱们是把优惠升级，